And our snakes in the garden。这是全中国强力首播张靓颖的全新英文单曲 Adam and Eve。 张靓颖刚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完演唱会呢，这一次又往国际化迈进了一步。这首 Adam and Eve Trap 的结构加上简约高冷的电子，用 Adam 和 Eve 的意象来反映当代的爱情故事。在10月11号的生日当天，小张同学发了一篇很感性的长微博，除了感谢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日祝福，重点啊透露在个人商业演出当中，编曲将获得和词曲人同等的现场表演版权费。还记得金志文在好声音当中哭诉，编曲真的很苦，虽然含金量高，不过呢不被重视。张靓颖此举也是对幕后工作者的尊重，一位好的编曲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。我们就来听阿弟仔词曲并编曲的这首我相信。 风吹过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遥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，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 在中国好声音上初来乍到的李健带出本季冠军但曾尼玛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翻唱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周杰伦三度陪跑坦言无遗憾，而庾澄庆谢霆锋称学员呈现作品最重要。中国新说唱已经落下帷幕，潘玮柏邓紫棋战队的选手艾热获得了新说唱年度总冠军。艾热表示自己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最大展示自己的机会，不过没有想过自己会拿到冠军这样的头衔。

让我们 in the sky， 直到胜利的到来，直到胜利的到来。 就这样 play 来自宋炳洋。10月7号，他在北京举行了宇宙唯一的我们演唱会。那这一次歌迷有眼福了，在现场的宋炳洋不仅是展示了唱跳实力，其实呢，他和鹿晗、吴亦凡一样，都是经过严苛的练习生训练，并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，是一位非常全面的新秀。已经10年没有开唱的陈小春，最近是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，宣布举行全新巡演 Stop Angry 息怒，首站呢是11月10号在成都起航。演唱会的概念诞生于他带儿子 Jasper 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的过程当中，因为自己比较急躁，会催儿子做事情快一些。那最后呢 ，Jasper 向他喊话 ：“Can you stop angry now？ 你能不能不要发火了？”所以呢 ，stop angry 也是提醒自己不要伤害身边人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他创作的这首《抱一抱》。 我心情很糟，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？我可以讨好，我可以再走掉，我只是不想乱说，不想跟你计较。我又不能说你不对，我又不能学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，偏偏喝不醉。我又不是真的不对，我又不是没有机会，我累，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？哪里找我的心？你要不要？我不想跟你吵。说浪费不起那电脑，我陪你烦恼，我陪你撒娇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。我也不能说你不对，我也不能学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，我又不是真的不对，我又不是没有机会，我很累，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？哪里找我的心？你要不要？我不想跟你吵，如果你懂多好。我的

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今天网易电音品牌放肆 Favor 在上海举行发布会，宣布品牌正式上线。据介绍呢，这是一家综合电音服务平台，主要业务板块涉及现场活动、音乐制作、DJ 学院、艺人经纪、品牌跨界合作、衍生品开发、游戏音乐和高端定制电音旅行等等。未来一年的时间，网易放肆 Favor 首推的五项落地业务包括与电音制作学院 Point Blank 共建电音学院，与国际主题派对品牌 Arrow 共同呈现沉浸式电音派对，与中国香港商业资产经营管理机构 URF 影展集团合作筹划沉浸式国际电音体验剧场，与网易游戏影和互娱合作一款 VR DJ 游戏，以及推出定制化的电音旅行业务。再来关注湖南卫视经营体验类观察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第二季，将于今天开始每周五晚上10点播出。刘涛、王珂夫妇再度回归，在内蒙古阿尔山白狼镇搭建属于他们的美好客栈。据节目组介绍，新一季客栈从设计到搭建都以环保为先，比如说在选址前期特意选择了天然已有的一块大空地，整体房间从卧室到厨房公共区域都是以地球舱为主，提供可持续空间装备系统服务的集装箱式房间。昨天第12届金鹰节开幕式晚会官博发布了一条微博，称青年演员迪丽热巴当选第12届金鹰节金鹰女神，随后湖南台也播放了礼服的细节，十分华贵。近日，王俊凯小时候参加《天才童声》节目的照片曝光，王俊凯五官清秀，略显青涩，深情地唱着歌。有网友评论，一直以来王俊凯连唱歌的姿势都没变过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歌坛热点资讯。那最近呢，朗朗是在社交网络晒出了视频喊话周杰伦，说到呢，无意间看到你这个斗琴的视频，哎呦，弹得不错哦。周杰伦回复，能够被你说弹得不错，我等于电影没有白拍，钢琴没有白写了。而两个人也曾在周杰伦2012年12星座当中合作了这首《梦想启动》。 是田馥甄带来的自己的房间。 SHE 9月30号正式出走华研国际，三人各自开设个人公司。那在这次事件之后呢，黑 B 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到 SHE 出走一事以及未来的动向，他的表示是 SHE 一定会再度合体，三个人永远都是一体的。好，继续我们的近期热点资讯。9月30号晚上的8点钟， JJ 林俊杰带着第30场圣所世界巡回演唱会在绍兴开唱，这也是他2018年度巡演的最后一场。 JJ 表示呢，接下来将会暂别圣所巡演，演唱会结束之后将会投入到新的工作，连续三季出任梦想的声音导师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在节目当中和林忆莲对唱的个人代表作《江南》。 牵着我们留恋人世间，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天，明日我就葬在这一天。 最近张韶涵旅程巡回演唱会第11站来到了北京，在演唱这首《隐形的翅膀》之前，张韶涵特意花了5分钟时间在舞台上为全场歌迷介绍了一位特别来宾，无臂女孩杨喜凤。张韶涵被杨喜凤的故事打动，并邀请她来看演唱会。不久之前，费玉清写亲笔信宣布将会在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之后正式退出歌坛。费玉清出道45年，留下了无数经典歌曲，也被称为是歌坛的常青树。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的5场告别演唱会，开票17秒卖光，宣布再加场。那这一时段，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费玉清的代表作《一剪梅》。 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

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，这也是张靓颖的全新单曲 Adam and Eve。 那这首歌呢，我们可以听到 Trap 的曲风给这样的爱情故事加上了迷离的感觉。而在昨天，小张同学是发表了一篇很感性的长微博，他透露在个人商业演出当中，编曲将会获得和词曲人同等的现场表演版权费。他并表示这是个人行为，他这一举动也是对幕后工作者的一种尊重了。好，听完了首播歌之后呢，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个小时的璀璨年华，回顾过往十年来同期榜单的火箭歌。首先这一首是2008年第38期榜单前进了九个榜位，从第12名上升到了季军位置，这是信的《极乐星球》。 相信生活的目标，甩开了所有。 成熟在不放手，不放手。 2009年品冠一切为了爱专辑邀请到了三位马来西亚女歌手合唱，梁静茹、戴佩妮还有李心洁。特别是李心洁在和导演彭顺相恋结婚之后，更多的重心放在了拍戏之上，那这一次的合作就显得尤为可贵。刚刚听到的是2009年第38期火箭歌，上升了多达25个榜位，从第32名升到了第7名，就是品冠和李心洁共同带来当你想着我。那下面这首歌呢，有着朝阳一般的清新爽朗，在这个下班回家的时候听到，仍然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2010年第38期的火箭歌升幅15名，排在第14位。牛奶咖啡，早上好。 早晨，阳光灿烂，照到了我的肩膀。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，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早晨阳光灿烂，照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 上 生活。我看见城市里有不同的颜色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 这一天，哦哎。

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。近日，中国美术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《东方风来满眼春 ,1978-2018 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》在中国美术馆开幕。展览共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创作于1978年至今的水墨画、油画、版画、雕塑、水彩、水粉画、装置作品共101件，分为春风又绿、春潮涌动和春意盎然三个部分，力求多角度地展现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美术事业创作和发展的成就。来自美国的艺术家苏珊·斯沃茨昨天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始了他的个展《个人历程》，83幅布面丙烯作品展示了他对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理解。专门为这次展览创作的《再访自然》在布面上涂了厚厚的丙烯材料，远观灰蒙蒙的，但是灰色当中却蕴含着多变的纹理和笔触，使作品带有特殊的丰富感。第70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日前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拉开帷幕，期间将举办各类活动4000多场，不仅为版权交易、文化传播和思想交流搭建平台，还将通过创新活动为在线教育、影视、游戏等行业汇集信息。据了解呢，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会有更多的中国身影，广东广播电视台今日广东栏目落地德国主流电视台开播仪式、北京图书40年等活动都将在书展上举行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，晚九点《爱得更九点》，晚十点《男左女右》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，新歌推荐， 新歌一号周华健《橙红年代》。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，比海蓝天的油。 新歌二号张杰《星光》。 What kind of man I 新歌三号雷佳别来无恙。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，黑梦无限延长，我会全力抵抗。 新歌四号萨顶顶随风自在。 自由自在随风而来。 新歌五号马上又近在远方。 这摸不到就是远方，为了你才想出手后的翅膀。 新歌六号李建清找到你。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。 新歌七号郁可唯地平线。新歌八号张磊光源。 愿你沉浸着光芒里。 新歌九号徐良李行亮造。 来吧来快活，来吧来走。 新歌十号贺仙人闭上眼睛。 下起了你呀，又下起我们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?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?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听中国歌曲排行榜。这一时段璀璨年华，我们继续关注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。那我们从2013年开始，这一期 Top 40最大升幅的歌曲属于陈楚生《拥抱的温暖》，从第14名上升到了第6位，升幅8个榜位。这首歌曲也收录在2013年陈楚生的专辑《我知道你离我不远》。 眺望背影，远远想念。 像末日的画面。怕冷的你小手谁在牵，凝望面前新的世界，我却看见旧的回忆涌现。拥抱的温暖能让心勇敢，我们都成为对方极度浪漫，爱得多灿烂让生命也不凡，感动太多弥补了遗憾。拥抱的温暖就算变伤感，夜深人静时带着香气的酸，命运的危难不舍的离散，凄美却是最珍藏的片段。 爱在问 想等，就等醒了醒了再做梦，一路越走越远越安分，才懂黑夜白天的过程还在完整。 做音乐更多是一个磨练的过程，受得起光环，也要耐得起沉寂，在台前和幕后，在奋进和蛰伏之间不断的前行。莫言龄最早作为第二代红白蓝的蓝色，带着文艺的气质出道，之后作为章子怡的好朋友，他的歌曲被章子怡、王力宏翻唱，又得到了很多关注，之后呢又身居幕后。2014年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，带着自己的音乐再度出发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4年第38期中歌榜的黑马歌，前进了8个榜位，排在第10位，这是莫言龄演唱的《醒来再做梦》。接下来我们来到2015年第38期的火箭歌，属于宁桓宇和郁可唯，他们为电视剧《云巅之上》演唱的这首插曲《每一天》，升幅11个榜位，排在第8位。 期待每个有你的明天，连黑白都会变得鲜艳，不需要海角天边，只要有你在我眼前。 珍惜每个过去的今天，因为有你会变得珍贵，多希望时光停止，那你会出世的街边。誓言会今天实现，或许有你， 或许有我， 就问他爬上流年，手扶在操场陪你绕圈， 用心去眷恋每个昨天。 我牵着你， 你牵着我， 一起走过的每一天。 期待每个有你的明天，连黑白都会变得鲜艳，不需要海角天边，只要有你在我眼前。 珍惜每个过去的今天，因为有你会变得珍贵，我希望时光停止，那你会出世的街边。今天实现，或许有你， 或许有我， 就问他爬上流年，守护在操场陪你绕圈， 用心去眷恋每个昨天。 我牵着你， 你牵着我， 一起走过的每 每一天。 2016年，萧敬腾和好友组成了狮子合唱团，以乐团的主唱身份再度出道。那这一年的9月份，发表了乐团的首张专辑《Lion》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当中的主打歌，也是2016年第38期中国榜的火箭歌，升幅了13个榜位，排在第9名，《最后的请求》。中歌榜璀璨年华，我们关注过往10年当中中歌榜同期榜单火箭歌。从10年前倒数到1年前，2017年的第38期最大升幅歌曲属于前进8名，从23位上升到了第15位。这是邓同天为电影版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演唱的宣传曲《三生如初见》，同时这也是他第一首登陆中歌榜的歌曲。 年轮中穿梭，为追上你的脚步，独饮忘忧酒，只叹往事爱难休。醉卧桃花林，奈何琴声看不透。我不是我，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奈何琴声看不透，我不是 不能等，时间不能等，优惠不能等，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。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，最高补贴18000元，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，详情欢迎到店品鉴。 好消息，